今年金日成综合大学建校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者9月29号向立在金日成综合大学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